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内地 H7N9 禽流感个案不断增加，中东地区新沙士疫情，朝鲜半岛导弹核试关系紧张。由于香港特区政府忽略有关国家地区可能出现影响香港居民人身安全的风险， D100 唯有发出民间旅游警示。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黑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南北韩、上海、南京，代表对人身安全有严重威胁，香港居民不应前往。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红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中国华东、苏州、无锡、杭州、宿迁、徐州，代表对人身安全有明显威胁，香港居民应该调整行程，如非必要避免前往。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黄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中东、中国其他地区，代表对人身安全有威胁迹象，香港居民应该留意局势，提高警惕。 A storm is gathering. Join us for a teacup in the storm. Storm clouds are gathering over Hong Kong again.The debate over political reform is intensifying. Meanwhile, is Hong Kong prepared to handle a massive outbreak of bird flu? To hear the truth and speak the truth about these hot topics, join us on Teacup in the Storm this Sunday at 10 a.m. This program is simply a personal opinion, and does not represent the station's position. 因为啲雀而家系北飞紧，飞紧去上面。因为我哋而家系春夏之交啦，已经。但系到冬天佢要飞翻落嚟嘅。咁到嗰阵时咧，就唔系讲笑，即系可能香港嗰啲雀或者系嗰啲农场嗰啲鸡鸭鹅咧，可以受到感染都未定。 而家个进展咧，系我相信咧系向住一个好嘅方向。因为咧大家睇到咧系嗰个分歧咧系慢慢咧系个距离系收窄咗嘅。你都知道咧，係喺呢個外判商方面咧，亦都係有啲改善。 我哋有讓步嘅空間，幾時都有。咁但係我哋希望喺談判桌嗰度去講，就唔好隔空嚇喺傳媒咁樣講完之後，就好似叫解決咗你成件事。當然啦，佢係即係一個間接咁樣釋出誠意，我哋表示歡迎。其他工會開會嘅內容嚇，佢哋達成什麼嘅協議咧，都唔代表呢400多位罷工工人嘅意願。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8:08啊！早晨，小班。 今日啲头条咧系黑色头条啊， 黑色头条。 你觉唔觉得？ 点解？ 我咧就即系如果你买报纸咧，我最憎啲报纸咧就俾嗰啲广告商咧 系。 就賣廣告都不特止啦，用啲唉，你知道今日呢一份咁，即係黑掹掹，即係嗰啲人物。 唔係淨係你揸住嗰份蘋果啊，仲有好多份都 係啦，咪就係咯， 有水啊，呢個品牌嘅係名標嚇。 唉，咁啊呢個就係即係原來3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主題贊助。 係， 唉，真係。 你今晚去唔去出席啊？ 哇，大佬，我何德何能啊？ 嗱，喂，你係區區嘅而家好多屆議員。 老實講，嚟過去佢哋俾即係呢啲即係嘉賓票我咧，我對呢個金像獎，我獎頒獎典禮咧一半，因為睇頒獎，睇頒獎不如喺屋企慢慢睇。 係。 你有時譬如藝術節有啲好戲啊，或者係有啲即係音樂會啊嗰啲咧，咁我就即係我都中意去聽嘅。但係呢啲頒獎典禮咧。就大家就讲感受啊，多谢阿妈，多谢阿爸， 系 多谢林毓华。 嗱，如果你要听感受，就真系要去现场睇先得噶。因为咧，电视播映嘅时候，我就真系唔知佢点解系都要将 咁啊。我就 系冇足本播出嘅， 我就系话唔系好想听太多呢啲感受。 你唔想听多啲啊？ 即系讲真咧，我又觉得呢啲感受系感动嘅。咁我唔觉得系假嘅， 系。 但系就即系我觉得时间上，如果我即係聽佢啲感受，我啲個個咧一定係好感動㗎啦，攞獎嗰啲人梗係感動啦， okay. 而且咧即係台上一分鐘就台下十年功，大家都明嘅。 有一樣你知唔知咧？真係問下你啊，我哋嘅 鄭經翰大班這個風波的主持這個十點鐘的是應該是前十點鐘的特首他曾經是電影金像獎的主席他曾經是電影金像獎的主席今天是第32屆他是第幾屆很早了當日他還在星島日報任職的時候小弟都是 這件事我自己覺得正如有時拿獎當然是替香港的藝人拿獎的高興我亦覺得香港的電影有進步曾幾何時香港的電影爛到沒有人看現在你說的七日先差不多我不知道你說七日拍完但總之我覺得 近幾年都有不少戲份聽說最近亦都那個葉問我上次問過你這麼多套葉問哪一套好看黃秋生這套也不差票房就一般但那些影評不錯優麗台的好導演來的所以我覺得我們浸會後有來的是吧認一下親戚先無間道這一類甚至 聽風就是聽風姐不算港產片算不算港產片合資啦都是都有香港的資金我覺得有些不錯的許鞍華導演這些我覺得是值得我們推崇的好啦今天不是只是講影片可以講的我覺得這個名錶是贊助這個活動的主題是好的 但請問他贊助是甚麼主題呢其實你們是否每次頒獎典禮一定有主題呢這個也是一個括弧一個技巧因為如果你每年向政府申請資助年年都是同一個項目的時候政府覺得不行的這是一個經常開支我沒有想明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就是主題就不是頒獎有甚麼主題有主題的 主題就是今年是譬如說向功夫片致敬有個主題今年的主題你想都想不到看個標跟你們是聯想不到當然很難他說他薄或者影壇人夠薄或者是影壇人夠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薄 不過菲林近年很多年都在說數碼是否可以取代菲林，但向菲林致敬，為何不找那些公司或者找一隻木水呢？木水，不知道，我不知道，不要因為這樣。其實這班獎典禮都不需要很多錢，是吧？ 當然不是啦，所以不跟你說，因為你是行外人，找你找一個大班跟你說，不只是行內行外的問題，有時我們行外人可能就一言驚醒，當你揭一揭可能政府的數據就說幾百萬，可能有人跳起，你聽不聽起，聽見說政府撥款幾百萬，幾百萬我就不會跳起，我不會跳起，但我為什麼要這麼多人在 這麼多張大的報章的頭條，然後找這些名錶做贊助， 你覺得那個關聯性是有在那裡，你當然是想讓人知道，那為什麼不動他呢？為什麼不動他呢？你老實說，他這樣的所謂贊助，明年的廣告完全效果彈到，你問我就，你看你這樣看下去，你根本都不知道他是隨時這一隻沙亞爾界什麼看不到，那個金的套色不靚，不是啦，我是這個 如果像大班做什麼金像獎主席一定吵他，那時也有全版廣告的，不行的，不過我不敢班門弄斧，不過小弟呢 曾經是力行劇社的業餘演員，我在大會堂踩過台，沙田大會堂、香港大會堂、屯門大會堂，有人給錢進來買票看我做話劇，現在都要買關係，現在新進的 規劃處處長凌家勤曾幾何時我們大家對手戲的八十年代，你知道他們跟港大其中以前醫學院院長林大慶的一批，那時候我們浸會話劇是不錯的，浸會話劇也不錯，浸會話劇我都參與過，我拿過最佳演員，我參與過，作為觀眾，我是最佳演員來的。 就在這個大專會堂，所以你不要說我講開又跟你說誰拿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這些貼士不是貼士，不是貼士，不是貼士，留下一些娛樂節目做，不是，這些不是貼士，我不是叫你拿貼士，我間中都講一下球，今天大沙二屆，這麼大型，你想不想收到鄭大班的電話，說今天風波女茶杯做變成娛樂新聞，不是風波女的金像獎。 這個都是香港人的其中一件事，我們可以討論，但不是討論獎項，我就找周鵬打電話給馬鳳，說他今年是做了新一屆的電影或主席，有些學者就批評他有利益衝突，我又不太覺得這樣有什麼利益衝突，一個立法會議員有其他的公職，很多立法會議員有很多公職，你最多就用六六無窮的定義。 6個委員會的委員最多做6年，香港的這些委員會說真的下去都是那100多人做的，學者的看法是他既然是功能組別的議員又接受政府的委任。 我又覺得很多這些委員會都是這樣的，不過你罵吧，我們不要說那麼久了，真的說是以為是娛樂台，我就想問一下你最佳影片最大熱是什麼，提一下，等到有些興趣今晚看一下，有哪幾套最佳影片？ 最佳影片當然有《寒戰》，《寒戰》人家說一般，小弟也做過廉政公署，看完之後發覺這裏作業作到真是，你不要說到警察和廉政公署如神，還有《消失的子彈》，還有《車手》和《低俗喜劇》。 低俗喜劇就有很多是非，因為那個是藝術發展局，我支持低俗喜劇。 因為是不斷被我們訪問過，主角叫什麼名字，杜汶澤，我覺得他的車手會挺好，我喜歡駕駛車，那裡面的特技了挺好，好了，講一下H7N9，今天很多頭條都是關於病毒，《東方蘋果》都類近的標題，昨天政府終於出來說話，袁國勇教授說沒有人叫我不要說話，不過袁國勇這個人是很特別的，他作為一個學者，很多學者和很多醫生都是有這樣的情緒，怎麼說呢？ 格調或者風格，他們很多時候都覺得大家第一不需要太緊張，你交代給我們這些專家去跟你做就可以了，接著你覺得他不算很多言，不會說哩哩啦啦的，我又很尊重這類專家，第一我們真的不懂，要靠他們，他都昨天整體我 得到的信息都是说，喂，冬天候鸟南下，病毒随时杀到香港， 是 这个很明显都是一个大的警告， 嗯 啊，香港人都真的要小心， 嗯， 还有似乎是不是我们即开始政府都有这个，啊，回复十年前的洗街队，哦，政府啊，政府一起拉大队，哦，不知道将来洗街大队长啊，扫街大队长是不是政务司司长做呢，还是外判叫曾荫权回来做呢，啊，现在这么喜欢外判 外判是吧，最重要是黑白那些是工人而已， 外判， 啊，外判不要 他可能判上判，啊，再判，哎呀真的就是这样，当日呢我最记得呢，啊，你记不记得我很少，在这个商台有一次，你记不记得大班又不在，因为好像不知道是想避一避嫌，当日的扫街大队长曾荫权来到商台直播室直播接受我和你对的访问，你记不记得这件事，记不记得，我当然记得，因为我很少上商台同你做节目啦，即系唔系好多啊，不过有一段时间嘅，因 为你都多嘅， 我多，但系我多嘅意思啊，比起你哋做咗咁多年，你好多嘢你未必记得啊嘛，但系即系有几次我 系 好记得嘅，吓，啊，即系其中一次就系，是即系呢一次吓，啊，即系跟住问完之后咧，嗰阵时个监制好似系 卢浩荣啦，系嘛？ 唔系卢浩， 系咩？ 唔系。嗰唔係係老慶，但係個台長唔知好鬼緊張嘅，走入嚟咧就話嗱，即係唔好咁盡啦，咁上下啦，係，我而家先嚟講嘢嚟，我覺得大佬啊，即係我哋呢啲訪問，即係大家做咁多年人，你估我吊住曾蔭權嚟打咩？係咪？即係 老識做嘅你係。 唔係識唔識做？即係嗱，佢當日做呢個大隊長，我又覺得佢又唔係話。有做错嘢，又未做错嘢，系嘛？即系访问佢，对于因为咧当日嚟讲，我觉得商台就好紧张嘅，即系佢上嚟之前，咁所以我觉得 或者知道佢又嚟会扎职咧， 唔知啊！嗰阵时我真系唔知道，我哋唔知嘅，我唔知道。不过我觉得咧呢，這个而家香港咁嘅形势咧，我都觉得系政府呢个队伍咧系应该要类似，即、就、系、是、好似你哋都话斋啦，其实应该真系要揾翻啲。曾經在十年前帶過隊，雖然當時我們立法會的沙士的專責委員會的報告呢都點出很多問題，但是當年因為他們沒有經驗，我們就給了很多的即是我們的意見和批評下去的報告，十年裡面他們經過那次呢，說真的有幾個人呢，那你們有沒有 去得太盡呢，又真的 我又不覺得我們去得盡，我們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當時的專責委員會就著當時的問題點出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尽责的。是吧，我不觉得我们是被人说我们即是马后炮。所以我赞成呢，根本现在应该找回一班当时曾经在这些问题上面做过事接触过甚至犯过错。希望他们明白犯些什么错。例如有几个人，譬如你沈祖尧那些，是吧，即应该要叫他，他现在中大校长，是吧，你 教授错到吗？ 听不到。 教授错到咩？教授。 边个教授啊？ 沈祖尧教授。 沈祖尧我唔记得个报告系佢冇，我哋冇好强烈，因为佢嗰时嘅职责唔高啊。即系沈祖尧。其实最我印象中个报告点名批评得最多嘅咧，有一两个人。第一个杨永强。 系。 第二咧就 系。而家中大教书。 第二咧就应该系高永文。系。即系。跟住呢就成个医管局啊，当时就系嗰时系姓梁。 医生做主席。 唔系，另外行政总裁行政总裁系姓梁㗎嘛。 唔系何少伟咩？ 何少伟系 ,sorry, 何少伟即系何少伟。咁譬如呢啲你咪应该搵返出嚟囉。何少伟、沈祖尧。係咪咁而家高永文喺度啦，希望你醒目啲啦。咁而家呢个梁柏贤，而家呢个梁柏贤当时你记得佢系做咗咩职位啊？梁柏贤啊，而家呢个医管局行政总裁梁柏贤啊，当时咧只系卫生署一个副处长， 系 记得嘛？咁所以咧，即系佢当然咁，佢喺卫生署咧，佢都跟得几足嘅啲嘢，咁所以我都盼望佢能够吓，即系踏踏实实，即系梁柏贤俾我嘅印象咧，即系比较踏实嘅人嚟嘅，吓，即系比较实在。 希望中南山所說H7N9令免疫功能紊亂 淡化好像是有警惕但我覺得不夠肉緊我看這段新聞就是肉緊當然可能日本人不同用了我用日本人鑑於H7N9禽流感在中國疫情不斷擴大日本政府昨天在內閣會議決定將防疫新措施的法例由4月下旬提前到昨天 即日生效法令是這樣說的政府在H7N9變到人傳的時候有權強制入境人士驗身和隔離和實施宵禁沒錯我覺得日本人即是這樣要緊張日本人對於這些公共衛生我覺得是很前衛<笑> 做得比較足我們應該是以此為鑑應該好的東西就應該要學要不然香港和中國大陸太近中國始終在這個問題處之泰然接著昨天開始的一級方程式之後是不是因為等明天之後星期一來了來了那怎麼辦呢會不會這樣呢 但現在天天都是加上去的但是加上去你問我我收到一些我不知道有多少成真的所謂內幕消息那個人說完那句我就害怕了他就說現在43人確診華東地方11個人死了 你乘50倍吧就這麼上下50啊 我不想在這裏來作為危言聳聽專家意見我們當然是聽專家意見暫時這個人他不是普通人不是普通人不是不懂戲說戲不是不懂醫學的說醫學我相信這些揣測 有些人是基於他們的理解基於一些病變基於現在國內裡面他們過去給我們的經驗就是他們很多時候都是蓋得就蓋但是為什麼要找幾十人出來告訴你11個人死亡呢大哥不可以說一個都沒人死這句就是我得出的 怎能告訴別人現在什麼人都沒有人死呢更加沒有人相信還大件事那你就死了所以我覺得有內地專家明報有內地專家在新英倫醫學雜誌披露了3名上海和安徽死者的病況全部均有急性呼吸菌迫症後群其中2人出現腦病變這些 都是你會覺得在這些醫學的期刊這些雜誌已經大家要明白這些H7N9既毒又可以影響你不是肺而且腎上腦這些就會告訴我們這個疾症病毒可以影響你 民間的抗疫網站就知道了 早上8点半，现在是黄思恒报的新闻。港铁东铁线凌晨有人闯入路轨，警方其后找回那名外籍女事主，她报称因为醉酒进入路轨。凌晨12点多，警方接获港铁通知，说有车长发现一名女子进入太和站附近的一段路轨，其他列车经过那一个路段时一度要慢驶，警方和港铁派人搜查。期间警方接获一名17岁外籍女子的朋友报案，说在社交网站发现事主发放了一张在太和站拍摄的照片。警方调查之后知道事主已经回家，并且证实他是较早时进入路轨的人。他并没有受伤，报称是醉酒之后由康乐园步行至到太和站路轨。北京市发现第一宗人类感染 H7N9 禽流感疑似病例，市卫生局已经将病人的样本送去中国疾控中心复核。北京市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昨天下午确认地坛医院收治的一名7岁儿童是 H7N9 疑似病例，目前情况稳定。市疾控中心已经对两名密切接触者实施医学观察，未发现流感样症状。另外，上海一名在今个月6号确诊的患者前晚不治，上海又新增两宗病例，浙江再多3个人确诊，全国的确诊病例增加至到43宗，11人不治。日本关西地区发生尼克特制6级地震，大阪都有强烈震感。日本新闻网报道16人受伤。气象厅话，今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话，地震没有造成重大灾害。地震在本港时间凌晨4点半左右发生，震央位于兵库县淡路岛附近，即是神户西南大约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淡路部分房屋的墙壁崩塌，路面损毁，兵库县一名94岁男子跌倒受伤，另一名82岁的女子被跌落嚟的杂物击中受伤。欧元区17个成员国的财长在爱尔兰都柏林开会，同意将爱尔兰和葡萄牙偿还救助贷款的期限延长7年，以舒缓两国的压力，并且帮助两国平稳重返融资市场。预料这项决定会在欧盟财长会议上得到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的支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干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21度，吹和半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潮湿同埋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大家好，阿明讲封路啦。龙翔道往葵涌方向，因为有紧急水务维修，近黄大仙中心的慢线封闭。而土瓜湾的码头涌道往红磡方向，因为爆水管，近木厂街的慢线是继续封闭的。而西贡有单车比赛，白花林至到大老山之间的一段飞鹅山道禁止车辆驶入，直至稍后的早上10点钟。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汽车会，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开始车多了，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土地审裁处。而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桥面来回、元朗青山公路灰沙围屯门和南湾隧道入口机场。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D100 大声台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大声台重新出发，D100 还声于民。 高人防疫小貼士，大家要注意均衡飲食，多做運動，有足夠休息，減輕壓力和避免吸煙，以增強身體的抵抗力。 D100 提提你做好個人防疫，保衛家人朋友，香港社會更積極。 100 Sunday Digital Week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星期日上午八点到十点 听风者陈玉欣与民情诗话 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 风波里的茶杯英文版 Venus Door 主持司马文谭雁同嘉宾主持余若薇刘慧卿吴孟静 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对冲人生路 下午两点到四点 好玩星期天 下午四点到黄昏六点 旅游玩家 黄昏六点到晚上九点 黄金的旋律伍嘉莲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倾听神州风声了解中华脉搏 D100 大同台全新节目听风者让你在不同消息中了解社会真相 由网络消息到各类禁书无所不谈异议人士张琳的十岁女儿安妮给中国国保人员阻止上不了学这种搞连坐做法其实习近平小时候也是受害者为什么这种文革时代的做法现在还是在进行这个星期我们会谈一谈安妮事件这个礼拜我们请来网名左拉的中国互联网活跃分子周曙光与大家谈一谈给中国政府封得死死的中国互联网世界 星期天香港时间早上八点到十点 D100 大同台陈玉欣 语文 听风者让你掌握中华脉搏 因为雀现在是北飞紧飞紧去上面因为我们现在是春夏之交了已经但是到冬天它要飞回来到那时候就不是讲笑即是可能香港那些雀或者是那些农场那些鸡鸭鹅可以受到感染都未定 现在的进展是我相信是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因为大家看到是那个分歧是慢慢是个距离是收窄了的你都知道呢是在这个外判商方面呢亦都是有一些改善。 我们有让步的空间几时都有但是我们希望在谈判桌那里去讲就不要隔空在传媒这样讲完之后就好像要解决了整件事。当然啦他是即是一个间接这样释出诚意我们表示欢迎。其他工会开会的内容他们达成什么的协议呢都不代表这四百几位罢工工人的意愿。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 八点三十九分 哎呀咁啊你而家想啊今朝对呢一个嘅啊沙二界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啊倾倾下呢你就话即係点名啊就住马逢国佢点啊被委任做咩话 电影发展局嘅主席㗎嘛。 係电影发展局嘅主席。係咁 你搵咗佢喎佢喺电话旁边喎諗住同佢倾咩 好啊早晨早晨马逢国。 喂 ,hello, 马逢国。 早晨一早叫醒你唔好意思喎。 唔紧要冇问题。 啊你一早起身㗎。 唔系，我平时好早嘅，今日定晏少少，因为晚瞓得好夜。 系喂，今日咧有报纸咧就引述咧就阿卢伟力咧就话咧，你嗰个委任咧就好似有啲利益冲突咁啊吓。 嗯， 有冇留意到你？ 我有留意，我睇 下系咯。你有冇咩嗱？佢就话你需要出嚟解释啊，咁样吓。 哦，我谂咧呢个问题咧，其实解释就唔需要我做嘅，即系政府如果委任。我去做这个咁嘅岗位啦嘅角色啦。咁我諗政府一定都会考虑过即係头先讲嗰个啦。我就唔觉得系利益冲突佢提嗰个系所谓角色冲突嘅问题。即系话立法会议员 是这个界别的，如果是做这件事呢会有有角色冲突这样。因为事实上呢这个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啦，就是它不是一个法定团体啦这样。那都是给意见政府应该怎么做一些事。 但你有资源实质上可以拨钱是给个业界的啵。 这个电影发展局就是在那个电影发展基金那里呢就是在就是一个咨询架构给意见和帮助政府呢怎样去做一个决就是决定怎给这个资源的这样。我想讲几样东西啦。首先第一样东西呢譬如你讲资源，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基金的就是的使用啦。 是 那么都是有一个就是委员会负责制的。咁譬如话喺电影发展局里面有三个委员会，咁其中一个就係负责即係嗰个所谓审核嗰啲申请资助嘅。咁嗰度呢就另外有即係一啲成员啦，就去报名参与啦咁样。咁我作为主席呢我都可以选择係即係报名参与或者唔参与嘅咁样。咁我其实我自己打算我就冇打算参与嘅。所以因为一来时间是不容许做咁多的嘢啦咁样。另外亦都是呢即是给其他业界的朋友帮手一起去做咁呢件咁嘅事。咁所以嗰个呢同埋我哋用有一个利益申报嘅机制嘅。咁即係譬如话我係同任何同呢个业界有关嘅，譬如话我嘅其他嘅公司啊或者其他嘢呢我都要申报大。咁有出现有关联嘅地方嘅时候呢都要回避嘅。 是 所以呢个机制是行之有效的，无论是所有的公共机构所有的咨询架构以至立法会都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机制。 我都认识不少的业界朋友在委员里面工作，但是我又听见大班以一个非业界的身份去讲，他就说反而我们业界的人就有时候挺离谱的，就说啊某演员那个这样的样貌的身材怎做得某一个角色啊，以这个理由呢就说这些钱不应该派。咁真係我得真係離譜啲喎，真係啊。 係呢啲呢就係即係到即係喺具體嗰個審批工作嘅時候嘅一啲考慮啦。咁事實上嗰、那個機制就唔係一個人參與㗎嘛，就係好多人參與㗎嘛。咁所以喺呢啲領域呢有時有一啲個別嘅成員有自己一啲睇法都有可能嘅。咁但係呢個係一定會俾其他嘅成員有一個即係另外嘅意见嘅，我谂就唔会。 我提出呢个特别嘅系项目咧，或者呢个咁样嘅资助嘅讨论，唔系想佢话为啊大班咧去擦嘅鞋，唔系，而系话有时候原来喺呢啲咁嘅所谓业界嘅系资助嘅申请入边咧，有啲非业界意见类系有需要嘅，真系啊。 系呢、這个绝对系噶，咁特别系譬如话点样俾到意见，即系政府咧喺譬如话喺法律上面有冇问题啊？喺嗰个财务问题有冇问题啊？咁所以政府好多时委任呢啲即系委员会嘅成员嘅时候咧，都考虑到啲因素嘅。好多时都会有一啲律师嘅背景啊，会计师嘅背景或者其他专业人士嘅背景咧，系委任佢入去作为成员。 今日呢就一早揾你傾呢個電影嘅話題都有意思嘅。一呢就因為你剛剛係獲委任啦。二呢今晚係32屆嘅電影金像獎啦。咁有好多嘅報章嘅大版大版嘅廣告，就係有一個名標，有一個主題嘅贊助。咁亦都有呢你嘅委員會亦都今年會多咗好多年青嘅成員。 都係好正常嘅更替啦。 我想问阿马鹏哥，即系电影发展局咧，喺咁多年嚟咧，其实即系为香港嘅电影发展啊，我就系从一个局外人当睇戏咧咁，好多时候仍然俾人嘅感觉咧，就系担心嗰个拨款咧，确实有一啲嘅即系大细超嘅，即系成日都有呢类咁样嘅诟病嘅。你作为未来即系主席啊，你点样将呢一个嘅即系感觉啊，即系俾人哋觉得我哋唔会大细超嘅啊，而且咧艺术咧就无分大细啊，不过咧艺术咧有时最大镬咧就系好主观嘅啊，你话好，第二啲人可能觉得唔好，咁嘅呢个咁嘅水平啊、水准啊，或者呢个评价点样落去能够平衡到各方即系喺业界上面嗰个发展咧？咁呢个我相信系最重要咯，会唔会咧？ 我谂咧，艺术呢样嘢咧，就即系一定牵涉系主观嘅。如果冇主观咧，就不成一个好嘅艺术添。咁所以而家我哋做嘅咧，譬如我以前喺艺术发展局都经常遇到呢个问题嘅。咁所以嗰个机制咧，就只能够用即系我嘅理解啦吓，就好多人嘅主攻和主观啊，摆埋一齐之后，平衡咗之后，就系一个相对客观嘅标准咯。 咁最紧要咧就系 委员会啦，佢有唔止一个人嘅，可能有若干位成员。 是参与的、嗯、他们都是有一定的认知有一定的能力，咁由佢已經申報曬利益、迴避曬利益之後咧，佢先至去提出佢嘅，即係提出佢嘅睇法啦。咁有好多人都係變咗個比分制，咁呢個比分制再即係畫條線之後咧，都係就大家只能夠接受。咁好似就算你睇個運動都係噶，話跳譬如話跳水呢啲要平衡嘅譬如話一啲其他都係要評分嘅動作咧，都係用好多位評判咧。去俾一个分，然之后作为一个最计算一个平均之后咧，边个最高咁？ 马凤哥，你而家系咪都系艺术发展局噶？定系已经 我而家唔系啦， 而家唔系啦， 已经退咗落。 你我就以过去前一排比较争议嘅艺发局，咪有个咩即系影评奖咧，50,000蚊咧，艺术评论奖咧，嗰50,000蚊嘅金主嘅得主咧，就系评论啊。啊，边个啊？低俗喜剧啊，边个啊？杜汶泽啊，咁啊攞到50,000蚊啦，咁嗱呢一啲咧，我哋就好担心啦。嗱，马凤哥，即系政府嘅一个嘅即系撥款，而即系作为我哋成日都噏呢啲系半官方机构啦。咁啊，作为一个嘅艺发局好，或者电影发展局好，我哋希望尽量真系以一个艺术同埋电影嘅持平。而是不是并非为某一些的、啊、即政治的意识形态或者政权来去即擦鞋。这些呢我想香港人都很不想见到。那你呢马逢国我认识你都算耐了，不过不是深交啦，立法会大家做个同事啦。不过你给人一个很强的印象呢，就是即建制派中人来的。好嘛，咁我而家俾你喺 D100 我哋呢一个咧就讲真话嘅殿堂啊，你点样能够说服我哋啲听众？你会系不偏不倚啊，唔会做一啲好似啊艺术发展局嗰阵时啊前一排做嗰啲咁样嘅咁嘅擦鞋掌出嚟咧？咁嗱呢啲我哋系惊嘅，所以我相信呢度你要向我说服。 两个问题嘅，我觉得你提呢样嘢都有趣嘅。咁第一个咧就话针对嗰一次嘅事件啦，咁嗰一次嘅事件咧，即系其实我睇法咧，我反而调翻转头，我好大嘅担心嘅。 嗯， 即系唯一应该关注嘅咧就话啊，佢选嘅评，即系佢嗰啲评审啊，本身有冇利益冲突，呢个系要睇嘅。 嗯， 然之后咧就话呢批人佢本身有冇咁嘅能力。 嗯， 当我哋决定咗一个即系一个咁嘅评审委员会或者叫机制之后咧，我觉得就所有其他人咧都应该要尊重佢嗰个决定嘅，因为。正正就是在这个领域呢，你很难有一个所谓绝对大家都认同的标准的。咁所以他都是根据他自己的标准来做。咁但是那一次的讨论呢就有少少，有其中有一部分呢就是社会的讨论呢就讲到他评的内容是否啱啊，是否点啊。咁我就觉得好危险啦。就反为你是变得是有就是不必要的干预了他。咁当然呢你评一个奖呢，任何情况你都是跟他那个即系评审嘅标准嘅要求，同埋评审员自己个个人嘅睇法，最后达至一个结论嘅。咁呢个系我哋大家要关注嘅，但系就唔应该咧系关注系具体佢评呢一个是否合理或者诸如此类。因为如果咁咧就乱晒龙嘅。咁譬如好似我哋以前喺艺术发展局，一年咧要做呢啲咁嘅评审咧，系唔同嘅小组啦，唔同嘅评审员啦，去做无数好几百个嘅。咁如果都係咁樣考慮咁樣去處理呢，就非常危險嘅，會亂，真係亂天下大亂嘅。咁呢度一個啦。 係呢度嘅時候我都要申報利益喎 ,FK 喺你任內嘅時候我曾經都係你一個小組嘅成員，真係。 係呀。咁好坦白嘅，我做藝發局咁耐呢，譬如6年啦。 嗯。 我幾乎可以講係我自己都冇參與過任何一個評選嘅。即係冇參過冇參與喺裏面嘅。作為主席反為呢完全係即係我自己就冇參與嘅。咁所以呢、這個我覺得对嗰一次嗰个讨论咧，总嘅讨论嚟讲系好嘅，即系大家睇有冇偏私啊，有冇其他嘢，咁睇呢啲嘢就唔系睇佢嘅内容啊，即系。 但系咧，我同意你呢个第一个大事固然紧要啦，但系后边喺个讨论过程入边都亦都系有啲嘅系信息出嚟，就话原来系有某啲嘅评审咧系邀约某啲人咧系去参加呢个比赛，然后甚至有传递一个讯息就话咧，嗱，你应该朝住边个方向，然后及后咧见到嗰个得奖嘅作品，究竟系一个艺评啊，定系一个影评啊，定系一个系讲两地嘅文化嘅一个差异咧，咁就嗰个就系后嚟系好多争议咯，就系。 嗰、那個咧，即係嗰個內容，影評嘅內容咧，我覺得真係唔應該有一個即係我哋而家去評論佢嗰個評審是否合理嘅。但係頭先你提出嘅前一個嗰、那個有一啲咁嘅傳聞咧，咁呢個就必須要有即係查之有據先至可以講嘅。如果唔係咧，就好多當事人嚟講咧，就好唔公平嘅。咁我諗呢個我哋都要維持翻呢一個咁嘅原則咯。 不過 事實上嗰件事我就詳細我就唔係好即係掌握啦。咁但係我就最關鍵就係揸住呢幾樣嘢嚟睇嘅。 明白嘅。不過馬逢國即係最後都咁講啦，即係藝術啦、電影係反映個社會嘅核心價值嘅。或者一个主流的价值观的。当然艺术有时有一些次文化的观点、即是这才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应该包容的。正正我们就希望一个艺术是一个即是全面包容社会大大小小的主流好次文化的文化好都是应该大家互相包容去确立。这个社会才有进步的。 是啊是啊、这个我完全不同意的。 啊、OK, 好吗 我都想回应你第二个问题的。不过不知道有没有时 间。有请讲请讲。 就是你提到譬如说即是会不会去影响了那个内容啊我想你最简单我又不需要为自己辩护的。 嗯、 我自己从事了譬如说电影都有曾经都有成二十年直接参与啦、 嗯。 我参与制作的电影呢但多多少少我想大概都有接近一百部。 嗯， 咁你睇唔睇到揾到哪一部？我系会有一个好强嘅即系个人意愿啊，或者政治意识啊，摆咗喺里边咧，咁样，咁你即管可以去睇噶，系咪？呢啲系我直接参与嘅，我都系非常之尊重嗰、那个即系创作人对自己嗰、那个嗰、那个睇法嘅， 系、 咁亦都可以即系可以问嘅。咁我都系用一个非常之即系点讲啊？尊重艺术嘅角度去睇呢啲问题咯。 好。OK, 咁啊 好啊多谢 问问啊咁啊。 咁要唔要问一问啊孟浩点贴边个最佳电影啊 咁啊你问下。 啊我下一个如果讲到可能会。 哎唔好啦唔好啦佢而家身份特殊啦哎我哋啲口水佬讲。 好啦多谢晒你。 多谢你孟浩哥。我諗啊即係呢一个电影呢其实都系香港人啊一个好好嘅即係调情啊或者啊唔系调情。 调情啊。 唔系调情即係。 消閒定咩？ 消閒啊，即係、啊。 但我就都係中意阿John真個講法，係創意產業嚟嘅，真係。 咁呢個你睇到韓國最近呢十年廿年嘅發展，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好好嘅例子啦。咁我又即係、我希望我哋唔好妄自菲薄啦。其實我哋香港嘅電影發展咧。政府當然咧，好多時候，譬如封路啊，嗰啲支持咧，就仍然同好多大城市都爭一大橛。咁但係都我相信係佢有進步㗎啦，希望佢做得更多啦。喂，傾完呢樣，喂，我真係 喂有樣你實唔知喎，我都係今日睇報紙嚇我一跳，真係。 係， 居然我哋香港咧，聽日有另外一個嘅係電影節㗎喎。 係咩？咩電影節啊？ 由南区区议会联同呢个南区民政事务处，咁同埋呢个 Ocean Recovery Alliance 同埋领汇管理有限公司举办咗第二届香港三藩市南海洋电影节，听日咧就会喺领汇嘅赤柱商场举行啦。啊，真系 唔系，其实呢啲咧，我自己觉得香港你越开放越多元嘅社会咧。文化藝術應該是越發達的。香港呢就由當年七十年代被人哋話這個是文化沙漠，以至到文化中心的落成之後，每年都請好多全世界好多國際頂尖的管弦樂團啊、劇團啊、舞蹈團啊來香港表演呢，我覺得近年呢加上埋演藝學院嘅成立啦，呢十幾廿年裏面就培養咗好多好多香港本地嘅藝人同埋藝術發展者咧，我覺得呢個係可取嘅。咁但係當然永遠都唔夠啦，係嘛？即係錢令永遠都一定唔會好充裕嘅，係嘛？即係一個藝術一個體育喺香港嚟講咧，就真係好仍然都係奢侈嘅。你睇一場話劇，聽一場演唱會。大大话话一家四口用你几千蚊，你个大佬咪就系John Zeng嗰啲先， 有一道我真的要跟你分享，大家，你看看這個工聯會怎樣去所謂爭取工人的權益，人家問他，喂，你怎樣看職工盟的策略啊，工聯會，王國健，他直接讀出來，他說各有各做，總之能夠為工人爭取到最好的待遇就是成功的策略，你用的手段不同，計出來的總數，工人得益有多少呢？例如扎鐵， 你罷工不見了30多天的人工，但是最後你每天加回10元， 你多久才加回不見了那個月的人工呢？ 哇，大哥，你如果聽到這個， 我覺得他是事實不符， 扎鐵工人何時加10元一天？ 他傻傻的，第一，你說得對，我正正想回應， 第一，不是10元那麼簡單， 我說就算是10元，10元，阿林伯， 都是一個進步之餘，你不是那麼短視，我怎樣找回那30多月，你一為神功，二為弟子，正如你工聯會這樣的角度，這個人是太狹窄，太短視，太只看自己，你明白嗎？他這樣回答你就知道這些人，這些工會是有東西就拿，有彩就拿，有獎就去，然後呢， 而且你真的第一真的不是10元一天，我記憶都是不是，你問我多少天，我不記得錢一天，我真的不夠膽說。好啊，我們希望知道市民、聽眾有很多電話來，1831、1388報啊，但你30多元，30多天裡面，你做有多20多、30歲還要做30年的，大哥。 禮手就找回來了，你不罷工了30多天，你就是用你的角度去計，都不妥，理論何況你是不是就這樣加完，你怎麼能夠令到他覺得工聯會這班人的腦子是甚麼構造呢？所以我真的， 他又不說坦白了，坦白一點就是說，你卓人，你聰明而已，你聰明是煽動那個人上街罷工而已，最後 誰跟他談價人工，是我們，你坦白一點說，當日他扎鐵工潮就是臨尾黏過來，這班人有人打仗打他上，當然啦，我對建制派這麼多年立法會最不喜歡的就是他們口講和諧，口講這班人不要抽水，他們最不和諧，最喜歡抽水。 你做一個政治人物，你要去做事，你做不行就說別人抽水。你做一個從政者，你一定要出來見世面、見傳媒，做這些事你就說是抽水，你那些就不是抽水，別人就是抽水，好心啦。所以我覺得這些政客、政棍、公賊， 我覺得這些醜陋的面孔一定要揭開，所以究竟碼頭工潮怎樣結束呢，怎樣埋尾呢，真的確實要看工聯會勞聯還搞些什麼花神，走出來左手左腳，他現在真的左手左腳，勞工處就擺明跟這班人出來站在資方後面， 小馬大幫忙就令到職工盟現在踢腳，成日你快去開會，開一下又說判頭又走開又不見人，然後說下午就要跟工聯會他們開，大哥一起開不行的，是要分開的，擺明現在就搞分化，這就是張建宗的問題，勞工處的問題，這個張建宗的問題之餘，也是689這個梁振英政府的問題，1831、138，新聞之後繼續談。 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而家黄思涵报告新闻。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话，提出占领中环之后，令泛民同埋社会之中比较关注民主嘅人集合喺一齐，亦都令到市民开始关注2017普选特首问题。佢认为政改已经成为社会议程，政府唔能够延迟处理。戴耀廷喺一个电台节目话，从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同特首梁振英的讲话之中，预示到政府提出的方案不会符合国际标准，到时可以做的只是否决方案，要再准备抗争已经不够时间，因此要做好准备。北京市发现第一宗人类感染 H7N9 禽流感疑似病例，市卫生局已经将病人的样本送往中国疾控中心复核。北京市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昨天下午确认地坛医院收治的一名七岁儿童是 H7N9 疑似病例，目前情况稳定。市疾控中心已经对两名密切接触者实施医学观察，未发现流感样症状。另外，上海一名在今个月6号确诊的患者前晚不治，上海又新增两宗病例，浙江再多三个人确诊，全国的确诊病例增加至到43宗，11人不治。日本关西地震，日本关西地区发生尼克特制6级地震，大阪都有强烈的震感。日本新闻网报道16人受伤，气象厅说今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本港时间凌晨4:30左右发生，震央位于兵库县淡路岛附近，即是神户西南大约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淡路部分房屋的墙壁崩塌，路面损毁。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干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潮湿和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00到凌晨12:00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内地 H7N9 禽流感个案不断增加，中东地区新沙士疫情，朝鲜半岛导弹核试关系紧张。由于香港特区政府忽略有关国家地区可能出现影响香港居民人身安全的风险， D100 唯有发出民间旅游警示。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黑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南北韩、上海、南京，代表对人身安全有严重威胁，香港居民不应前往。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红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中国华东、苏州、无锡、杭州、宿迁、徐州，代表对人身安全有明显威胁，香港居民应该调整行程，如非必要避免前往。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黄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中东、中国其他地区，代表对人身安全有威胁迹象，香港居民应该留意局势，提高警惕。 Running the race brought to you by Ed Chin。 12岁从内地来到香港靠金融致富，上年又赢过半亿奖金的德州扑克王， 怎样在独特的香港社会讲真话做实事，为什么做生意不要赚到尽和机关算准，我们亦都会讲下中国经济和中港矛盾。 好歌听出耳由，话题激发心灵， 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对冲人生路见。 Running the race every Sunday from noon to 2 p.m.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因为啲雀而家系北飞紧，飞紧去上面，因为我哋而家系春夏之交啦，已经。但系到冬天佢要飞翻落嚟嘅，啱到嗰阵时咧就唔系讲笑，即系可能香港嗰啲雀或者系嗰啲农场嗰啲鸡鸭鹅咧可以受到感染都未定。 而家个进展咧系，我相信咧系向住一个好嘅方向，因为咧大家睇到咧系嗰个分歧咧系慢慢咧系个距离系收窄咗嘅。亦都知道咧，係喺呢個外判商方面咧，亦都係有啲改善。 我哋有讓步嘅空間，幾時都有。咁但係我哋希望喺談判桌嗰度去講，就唔好隔空嚇喺傳媒咁樣講完之後，就好似叫解決咗成件事。當然啦，佢係即係一個間接咁樣釋出誠意，我哋表示歡迎。其他工會開會嘅內容嚇，佢哋達成什麼嘅協議咧，都唔代表呢400多位罷工工人嘅意願。 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好，早晨啊，早晨啊，林爸。 9:06， 喂，我成日都觉得咧，嗱，过去咁多年咧，就算系扎铁工潮咧， 系 我印象中阿李卓人咧对工联会咧都系有所保留地唔去批评太多嘅。我试过几次喺立法会咧，我同阿人讲，喂，喐啊，陈婉娴啦，咁咁啊，李卓人咧其实都系比较即系内敛地，唉，冇啦，大家都系工会，你喐啦，富啊，所以我喺最低工资啊，标准工资啊，咁因为我唔系工会啊嘛，我系民主党嘅劳工政策发言人，咁我做即我所谓嘅丑人咧，我系即系义不容辞嘅。咁但系今次咧，码头呢个工潮咧，你见到李卓人已经禁不住气啦，都觉得根本已经系被工联会、劳联呢啲已经系玩到谢啦，吓、啊，即系攞晒，仲要喺度不断咁攞彩，攞彩之余，仲要喺度阻住地球转。嗱、啊，我再讲两条，即系黄国健今日喺苹果呢个码头决战。 喂，但佢嗰个亲资方啊，有趣喎，嗰个题目啊， 你试下，你讲啊，嚟啊，你分享。 嗰个记者咁样问佢嘅。成日都問得幾客觀嘅嚇，佢話早年嘅扎鐵工潮同埋今次嘅碼頭工潮咧，工聯會初期都有談判嘅地位嘅，但係似乎咧冇好好利用喎、 嗯。 工聯會係咪啊私為素餐啊？係、咪出賣工人啊？係咪親資方啊？反對罷工嘅紅色工會啊，黃色工會啊咁樣。嗱咁啊，黃國健答覆咁樣答佢話。哦，呢、這個信息咧就唔係好正確噶、 嗯。 到今時今日咧，扎鐵工人咧嘅加薪幅度咧，同資方嘅談判咧，仍然係工聯會扎鐵工會代表人去談判嘅、我覺得咧，工潮發生係有原因噶。其實咧，工聯會係做緊嘢噶， 做緊嘢。 搞工潮嘅攻擊目標咧，應該係資方。我哋向資方爭取呢個係改善待遇咧，攻擊工聯會啊有咩好處咧？我相信係無需解釋啊！大家話我哋紅色、黃色都冇所謂啦，啊，總之咧，我哋嘅做法咧都係始終如一為工人爭取利益。 呢啲咁樣嘅即係講嘅說法咧，我覺得真係呢啲咪條條揈咯，即係。佢會覺得幾時介入攞彩呢、工聯會係計得好準的。 喂，咁你都唔啱啦！如果你繼續而家係代表扎鐵工人，就原來當年加嗰10皮一日， 係 細蚊喎、 啊，咪係咯？ 你冚得埋牆啦、啊、你！ 大佬，一方面咧，你又好似即係又話唔好罷工，罷工咧就會影響啲夥計嘅生計。喂，你唔好咁短視先得㗎。跟住好啦，罷工所謂爭取到加人工啦，咁佢又走出嚟又答你頭先講呢個問題。嗱、仲有一個問題，我覺得呢一個真係我嗱睇佢都即係無名火起，即係唔止3000丈。嗱，最後一個問題咧，記者問佢：如果集體談判權冇被廢除，今次工潮會否不同？為何當年工聯會默許廢除？嗱，背景就係當年嚇95年年代 李卓人呢就成功地在回归之前呢确立了这个集体谈判权的法例，但是一夜推我们落车，临时立法会呢整个林立会梗是啦，工联会又在这里竟然是默许废除。好啦，那王国健怎么回答呢？有就当然会好啲啦，但是看那个集体谈判权的内容是怎啦，因为有很多种运用的模式的嘛。当初那个集体谈判权被废除是因为不 work 咯，那个是一刀切话有五分一人员工就可以代表工人做集体谈判，但是香港绝大部分公司都是中小企，譬如十个二十个人的一间公司，五分一人就可以说两三个人就要集体谈判，整个运作会很 混乱咯。当时我们弃权的意思是应该要做第二个集体谈判权的条例，这么多年来啊，我们是继续争取推动重新订立集体谈判权的，屁 大话精， 真是讲不讲得粗口的 啊， 代长不要 你喜欢就一次那么多啦， 不讲了算了，即为人都是。 这个我真的只有讲事实，他说那个这样的是草案啊，或者那个条例如果过了呢就不 work， 不 work。 喂，不是说有五分一就行了嘛，你可以有什么组织的会，喂还有后面那条才紧要的，有若干的人 是不是要过一半，是不是 是啊，梗系啦， 要过一半嘅人，然后先可以启动啊嘛。 冇错，所以咧， 你又乜你组织咗个嗰个工会唔表示就吓？ 佢讲啲唔讲啲啦，黄国健，同埋咧，大家都要记得，即系呢啲咁样嘅法例，如果你觉得唔 work， 嗱个大框框确立咗，你都明知道第一届立法会之后有功能界别咧，你呢啲你想攞翻上嚟咧，你就废话啦，你点争取啊？你争取条命啊！而家啲功能界别啲大老细肯俾你过啊，你就应该有个框框喺度嘅时候，你就由嗰个框框做咗，然后喺嗰度修订咧，你仲有机会。你就一方面咧就懒，好似好有呢一个计谋咁，系我哋系为工人争取利益吓、啊。不过又要谂下，惊住个社会会混乱，混咩乱啊，大佬！如果真系中小企，你话所谓嘅五分一员工就可以集体谈判，你嗰啲员工真系下下同啲老板顶住干。你睇下03沙士几多人同啲小老板、中小企，大家勒住裤头，有啲唔收人工啊，总之即系停薪留职啊，或者系收一半人工翻兼职嚟去。顶住公司，希望日后经济好翻，一齐再打拼。 喂，你要咁谂啦，我谂到啦，我谂到啦。 你谂到咩？ 会唔会系有啲咁嘅工联嘅领导咧，曾经去过呢个英国度咧，系吓进修？ 哦， 咁咧就有人话俾佢知，喂，戴卓尔咧系对呢个工人工会咧好辣噶，可能香港就好多嗰啲港英嘅渔业啊，就准备对付佢哋，系咪咁咧？ 我唔会排除啊！啊，你呢个大胆假设咧。即系我又觉得佢哋，你知佢哋工联会呢啲人咧，正如我第一次头先喺新闻之前咧话，呢啲人系睇眼前嘅啫嘛。佢眼前觉得 咁眼前嘅咩？ 佢好眼前，我一定觉得呢一班人根本冇深度、肤浅，而且系睇自己个人嘅利益多于成个工人运动同埋工人真正嘅福利同权益嘅。 如果唔系，唔系工人领袖咯。 如果唔系你工联会嗰阵时啊。即系文化大革命系嘛咁戆居啦，乜嘢都系即系建制叫你做乜吓、啊，老细叫你做乜，唔会去反对嘅，唔会谂下有冇啲咩嘅唔好嘅嘢嘅。即系呢啲人就系佢系睇眼前有咩利益，有咩着数，特别系个人嘅攞咗彩先，抽咗水先。你而家香港啊，十世都唔使知有集体谈判权啊！话俾你听，有功能代表喺度，你过到，你真系你发梦啦，你黄国健。所以呢啲人咧，呃人，不断咁呃人，继续争取推动重新订立集体谈。你如果成条条例喺度，你唔去引用你认为唔 work 嗰啲地方，你咪修订咪得咯。总言之，工联会觉得咧，工联会呢班人同民建联系如出一辙嘅。你民主派做乜嘢咧？佢无理不理好丑，一定推翻你为止， 系嘛？ 但系反之咧，我哋觉得民建联、工联会做嘅嘢咧，我睇到职工盟好或者泛民有时，我哋都唔会反对佢嘅。即系你做得嘅嘢，我哋就支持你。佢哋又唔系有理冇理反对，好似而家咁啊！我再讲讲我就兴噶啦。 你看看這個工聯會的黃國興，當日我港鐵，我說要成立票價穩定基金，希望能夠令到港鐵不要得個加價，然後穩定票價。哇，他那時候反對到我頭都痕埋，鬧到我死咁滯，現在我不在立法會的時候，沒人跟他爭了，他就整出來了，跟著成功爭取，遲些又說啲垃圾嚟啦，大佬！ 阿富，你鬧下自己啦，咁你真係冇料到你做主席搞成咁，你個小組主席啊，揼到埋牆你要 嗱諗白，啊、即係你咪鬧交打、撩交嗌咧，即係你，所以話你都係你話我行外人，你講得呢句，你真係行外人啊！對立法會運作 啊， 主席 我知 唔係 要持平啊嘛， 你應該唔係淨係持平，你應該批評嘅就係呢個制度啊嘛，諗吧，你咁樣拿住呢個大氣電波，唔係大氣電波，你睇呢支麥咧，我哋啲聽眾如果中咗你計，即係以為鄭家富 冇料到，你多謝我啊，我俾機會你解釋咋，點解你係身為呢個交通事務委員會小組主席？ 好彩我個人咧就胸襟廣闊啊，我唔會即刻攞個麥禮手洗過你一度， 你 應該解釋 咧， 你應該 會扣你人工㗎， 冇辦法啦，呢個台長點乜嚟挑釁我啊，大佬唔禮手揾支麥洗你啊， 咁暴力， 你應該解釋下立法會嘅分。组点票，因为有功能界别，搞到我哋呢一啲为民生嘅泛民议员一啲民生嘅议案过唔到，唔系话我冇料到。哦、你听，我今日 EQ 几好，因为我够瞓吓， 够瞓 所以咧，两大工会码头决战咧，就凸显咗工联会咧， 好啦， 喺呢个问题嘅不济同埋垃圾 性。 又挑人。 如果你是工联会的是干事上身的，那你会告诉人知喂，实情今次他在外判工人那个是工资的争取到呢，实情他们是准备争取那个人工呢，譬如这个是高保那里来讲呢，是他会是比这个是工联会那个这个职工盟那个方案呢是加多好多的，加多6%的。 嗯。 啊 哪一条问题啊？是不是那条什么 12% 那条？ 不是啦，他讲那个是有两间不同的这个是判斗公司一起开会嘛。就在高保那里来讲呢，他就说呢是每工作8小时、他的方案呢就是由这个是482元。咁由4个钟头之后呢就会加班啦，就加361元。然后有膳食的津贴45元。咁加埋应该是888元。咁就是说加了28%的。而呢職工盟嗰個方案呢就是由8个钟头530元、然後呢就是加4个钟头的是加補税呢就265元、再加40元是840元、是得加22%咗喎。 嗱、我估計呢、我大膽估計啦，即係我冇同阿仁傾過呢個問題。但係睇到而家咁嘅勢呢，其實嗰個分別呢就由5% 以至到20%之間落墨啦。因為即係職工盟好明顯係而家講緊嘅，就即係啲資方就話嘩大佬加23%點加俾你呀、啊、咁。咁而家於是乎工聯會呢咪提嗰個12% 嘅諗法。係。咁我估呢而家就係即係喺五至即係12嗰度呢，呢個係咪一個金黃金指數呢？你問我最終都係喺10-15% 呢個水位呢，你要結束今次嘅工潮啊。咁跟住呢，咁呢啲黃國健之流咪出嚟攞彩囉。 成功爭取。 你話我哋係咪呢？我哋嘅目標係12% 啊嘛，係咪啊？我心諗你如果唔罷工，職工盟嘅工潮冇開始，你工聯會有咁嘅力咩？可以即係加到 12% 咩？如果加到究竟即係工而家嘅資方不斷都淨係企硬 5% 啊，我話俾你聽，而家到今天都仲係啊，你工聯會到時 12% 走出嚟，你就唔好牙文牙武，你冇呢班工人罷工咁多日啊，你點能夠攞到即係比 5% 更好嘅標準呢？咁即係往往都係咁咋嘛。即係所以我覺得工聯會呢班人呢，大家只要睇清楚。不過弊呀，弊咗佢硬係錢多。錢多呢，錢作怪就好弊㗎，諗白。錢一多呢，佢喺地區呢就做好多呢啲軟性嘅活動。好多即係蛇齋餅種。唔單止係咁。我已經同你講過啦，我喺呢個節目定係十級都講過。佢哋將啲錢呢是建立超级这个的电脑，将所有参加过他们活动的人的资料 他們和家人的資料、選民的資料放在這個超級電腦裏面，接著每一季度他們會有宣傳，接著每一次選舉他們從這些宣傳得到的結果，他們的喜好，來去作為他們日後選舉時候的策略。哇，你聽到 你發問， 你估私隱專員第一，夠不夠得開檔案？沒錯，第二，這班人他要知道他很，你聽到剛才所說其中一點，我最擔心的他是很隱晦的，因為他工聯會屬下有很多會，他左派屬下有很多會，又有同鄉會，又有什麼舞蹈會，又有什麼街坊福利會，又有雞鵝鴨， 但我不知道什麼會，他很多會， 一旦有人加入之後，我們知道就法例賦予的精神就是，你只可以收集那些資料，改一個特別的用途，不過問題呢，我都說，除非得到他同意，但是去到選舉的時候，你知道，還有他們潛移默化地在過程裏面，令到這些會在每一個細區一講細區的選舉就影響，就發揮了作用，所以在區議會為什麼 左派的選舉就影響，就發揮了作用，所以在區議會為什麼即是左派的選舉是萬七人口的一個社區，他們這些策略真的很行，所以區議會就全部是，你想想全港四百個區議會，如果區議會他用，他現在就是這些超級電腦是用來日後當每一個區議會淪陷了，一個區議會淪陷加上整個區議會都淪陷了， 幾個區議會就成為可能將日後地區直選是兩個區議會就成為一個地區直選的話，那你立法會都遲早會淪陷，邏輯就是這樣。所以為什麼要他現在要拖住你不要那麼快普選住，不是真正的普選，到他已經將這些東西淪陷的時候，就是他可以普選的時候，再加上國民教育洗腦，再加上我們這些一百死剩種， 所有主流傳媒全部都是講建制派喜歡聽的東西，人們慢慢潛移默化，如果大家不去出聲，不去有獨立的思維，這就是新加坡模式。你看看新加坡的人，我跟很多新加坡人聊天，搞那麼多事情做什麼，多好我們生活得，經濟又好， 那些Dr.Chi那些反對黨領袖，那些人是垃圾。 是真的這樣說的，很多中產、很多高水平的人，新加坡人真的這樣說，那你也不問一下走了那些新加坡人呢？走了就不算多嘛，有很多都移民到澳洲的，有，但是新加坡模式是我們要小心，不要中計的模式。碼頭業職工會總幹事何偉航歡迎永豐考慮加薪，究竟 考慮而已，你知道何偉航已經開始開心了，因為很難說到他說考慮，因為他們過去永豐、高寶死都爭了5%，我們是分別聽的，最早期不抱頭，最早頭就理你都傻，我們有兩段聲帶，分別是職工盟的何偉航和工聯會的談判代表李炳剛 走出來不滿之方無新方案終止會議，看看他們兩個人這個碼頭決戰，兩大工會的前線分子究竟說些什麼。我們有讓步的空間，什麼時候都有，但是我們希望在談判桌那裡去講，就不要隔空在傳媒這樣講完之後就好像叫解決了整件事。當然啦，他 是一個間接地釋出誠意，我們表示歡迎。其他工會開會的內容，他們達成什麼協議呢，都不代表這400多位罷工工人的意願。這句就是很清楚，職工盟何偉航提，其他工會是不代表現在 職工盟代表這400多個員工的意願，你不要走出來狂抽水，跟這個資方扯貓尾。想伯，我們再要提大家，就是說，喂，你工聯會的理事 都是判头来的，大佬。你一方面做判头，一方面做工会。 哦、打工啫嘛。 打工、啊。即是你事被嫌疑瓜田李下，唔该你嗰度辞咗。一系你一系你唔好披住呢个工联会啊同工人打拼嘅羊皮啊，你就剥咗佢。每样都要摸一样，你不要又披住羊皮就你夹起狐狸的尾巴。咪听下呢个工联会谈判代表啊，我哋嘅同事仲揾埋呢个劳联首席谈判代表曾炳发啊，咁啊重新加薪一成二方案。嗱、啊、呢、這个佢嗱呢啲友而家出嚟就系咁样抽水啦。听下一次过工联会同劳联两条木嘴讲咩啊？ 咁你早度点先啦，你度点先至叫我嚟啦。如果咪呢啲会唔开好过开，嗱好坦白讲噶啦，已经讲到明噶啦，所以不如离场好过啦。了无新意，全无新意啊！我坦白讲句，我哋 1.2 你5+2仲有一大段距离。好啦，其他诉求，佢净系话加咗厕所。哇，我捞咗嘴啊！你加咗厕所，我个诉求你加厕所。 琴日嘅会议佢哋表述嘅内容，我哋系唔知嘅。今日嘅会议咧，我哋系知道佢哋点解会用7% 呢个理据去计算。啊，咁我哋而家係聆听咗佢哋嘅声音。广州龙舍联会提出个方案12%，同埋8个钟头之后个加薪补水係1.15%，呢个立场仍然不变。 仍然不变。哇，你阿林伯你听到个理 论。你听呢两个人讲呢，佢係真係站喺工人嗰边㗎喎，喂。 咁你听通常佢哋叫做工联会、啊、叫做劳联。咁佢梗係会啊有几大就讲几大㗎啦。不过我就想问佢哋两位，你今日咁激情，点解当年当日当职工盟罢工嘅时候你哋喺边呢？咁、啊、多日以嚟，特别你劳联竟然有一班即係成员有一班伙计，你劳联嘅代表就同资方讲数，你开工半俾我，我就可能开工啦。啊，我呢个工业行动啊，做话戏嘅啫。啊，你俾工半我，咪同你撑咯，系咪？嗱，呢啲咪即系丑怪咯。即系佢而家做到呢个形势啊，职工盟嘻嘻含含的话，咁你呢个李炳光咪租出嚟做场戏咯？哎呀 ，O 晒嘴啊！你净系喺厕所俾我 O 晒嘴啊！我啊真系 O 嘴啊，对你工联会啲友 O 嘴，啊、即系呢啲咪扮嘢咯，即系你有王国兴之流嘅工联会。 大夫啊，如果你唔系呢个系、啊， 你听我做教，你叫我做教父啊，我冇听错， 我 系 家 父， 我家父啊， 家 父啊，功夫啦， 系 吓 死我。 如果你唔系当事人，你唔系系罢工嘅工人，你唔系佢哋嘅家属，你又唔知道嗰个谈判嘅细节嘅时候咧，我就咁听呢两个代表，我似模似样噶喎。 所以呢佢哋呢啲咪呃得人多咯、啊、即係你讲得啱，即係如果主流传媒呢特别呢，我真係点名批评呢啲咁嘅红即係颜色无线呢啲咪新闻部，我话俾你听，每一次工联会呢啲咁样嘅工潮呢、 嗯、 哇佢只係讲工联会点样为工人拼搏，佢唔会同你分析究竟点解工联会在这个工潮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他不会批判。即是这些传媒呢，我觉得做传媒是应该有一种批判的角度。你不要有东西就放出来，有东西就平铺直叙。你是会令到很多人呢，学你话斋阿林伯。我相信很多人你就咁听头先讲讲呢，喂好嘢嚟喎。 好嘢啊，是啊，好嘢嚟㗎。 会吓。 你要无新意喎、 啊，老联老联啲系 啦， 好有吉事啊！但系你请你，如果冇职工盟今次呢十几廿日嘅工潮，而家仲未完，如果冇呢一班人咁含辛茹苦，吓挨饥抵饿，日晒雨淋，喺出边喺度静坐抗议罢工，你工联会同劳联能够有力同呢啲咁嘅外判商平起平坐开会咩？你可以咁鬼恶走出嚟话 O 嘴咩？吓、啊， 喂，你呢番说话好似代阿张建宗讲嘅， 我唔敢 吓，系、啊、咯，佢又会出嚟就话系咯，如果唔系我哋劳，我哋政府吓、啊、介入吓、啊、去调解，系咪咁啊？ 唉，算啦，张建宗，即系张建宗几时先出嚟咧？嗱、啊，我话俾你听，如果再搞多个星期咧， 系 都唔掂咧。 我覺得梁振英政府都好唔掂㗎啦，因為而家呢啲工人琴日已經去到長江中心度食飯盒。我話你聽，下一步會唔會入侵政府總部呢？大家都唔知道。你唔好睇少呢啲工運嘅運動，即係正如當年學年學即係反國教一樣，呢個都係極之即係大嘅計時炸彈。我哋新聞之後1831138，大家隨時打嚟傾下。 D 一百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RTHK Radio 2. The time now is 9:30. We are now switching. D 一百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D100 个人防疫小贴士，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打乞嗤或者咳嗽的时候应该用纸巾掩住口鼻。 D100 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 时代同行， 为生命喝彩， 恩典时刻重新出发。 星期六恩典时刻，找来香港通识教育教师协会主席许诚恩，同大家倾下好似占领中环一类的新闻，可以怎样培育香港通识新一代，延续核心价值呢？ 恩典时刻由时代论坛制作，逢星期六下午4点至6点 ，D 一百大声台，还声于民，重新出发。 D100 大同台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星期日上午8点到10点 听风者陈玉欣语文程思华 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风波里的茶杯英文版 Take up Venus Store 主持司马文谭雁彤嘉宾主持余若薇刘慧卿吴孟静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对冲人生路 下午2点到4点 好玩星期天 下午4点到黄昏6点 旅游玩家 黄昏六点到晚上9点 黄金的旋律伍嘉年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因为雀现在是北飞紧飞紧去上面，因为我们现在是春夏之交了，已经但是到冬天都要飞回来的，到那时候就不是讲笑，可能香港那些雀或者是那些农场那些鸡鸭鹅可以受到感染都未定。 而家個進展咧，係我相信咧，係向住一個好嘅方向，因為咧，大家睇到咧，係嗰個分歧咧，係慢慢咧，係個距離係收窄咗嘅。亦都知道咧，係喺呢個外判商方面咧，亦都係有啲改善。 我哋有讓步嘅空間，幾時都有。咁但係我哋希望喺談判桌嗰度去講，就唔好隔空嚇喺傳媒咁樣講完之後，就好似叫解決咗你成件事。當然啦，佢。是即係一個間接咁樣釋出誠意，我哋表示歡迎。其他工會開會嘅內容，佢哋達成什麼嘅協議呢，都唔代表呢400多位罷工工人嘅意願。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9:33，大家如果有听清楚剛才张建宗的把声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成语去形容它了。 怎样呢？ 沾沾自喜。 沾沾自喜。 喜得戚了真的。 算了，嗱，我觉得呢，我即警告他，我觉得他不要沾沾自喜得太早。即不要以为黐埋工联会劳联，就以为件事就可能可以早啲可以擺平啊，即係呢個故事呢，即係過去嘅扎鐵工人嘅故事，係咪一定能夠可以喺今次碼頭公運裏面嚟去即係反映到，亦都重操即係歷史重演呢？我又未必係咁睇。不過呢，喂，我哋最後半個鐘不如講少少啊， 立法會好，或者是我們有個六四館好，還有少少馬丁都講少少今天報章的一些看法，稍後我們都會播一播李儀在今天的評論，反民主方案能否讓壞事變好事都可以聽。不過呢，我首先想講呢，六四館的問題啊，大林伯。今日蘋果有段好少嘅新聞咧，就話即係佢睇到咧，因為而家六四館就暫時坐落城大啦。咁有啲城大嘅內地生咧，唔敢入六四館，因為佢習慣咗思想被嚴格控制。嗱，呢個就係頭先我哋新聞前啊，唔係即係休息前咧，真係當個社會 喂咁啊弊喎，佢嚟香港讀書 係啊 嚇 係啊， 咁你要認識個香港核心價值係咪？ 係啊，咁你話驚唔驚咧？你話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控制嘅社會嚇，習慣咗思想被嚴格操控嘅社會同人，香港而家就正正係開始想走呢條路，我哋就要喝住。 是 吧，所以国民教育我们一定要好小心看着、啊、跟着的舆论啊，即主流的传媒呢，我们一定要鞭挞、啊、工联会劳联这些即是披着公运羊的羊皮的也都要留意，我们要即讲出我们的不满，这样才有一个独立的思维。就算有时我们闹得过了火，林伯，我就宁愿一个社会你是闹得过火，让社会上面有一些可能觉得喂企返中间啲啦，唔好咁样啦，总好过呢大家闹唔去闹，甚至唔敢闹，於是乎習慣咗被操控嚟去逆来顺受，你想选择边一样呢？咁所以呢，即係你话内地生吓、啊、见到个六四馆淨係睇个头睇下望下里面入都唔敢入去，嗱呢个就 系 未来， 佢系咪惊佢同学入边有卧底咧？ 嗱，佢点 个名咧？ 我估计 咁又清算佢咧？ 我估计呢啲咪就系白色恐怖咯，因为佢仲有家人喺国内啊嘛。 系 佢系咪佢可能会惊死啦？我入咗个会又俾人影咗相，跟住咧，喂，我出得嚟而家咁读书，第时又咪喂过一两年冇得俾我出嚟咧？我屋企嗰啲人喺内地会唔会有问题咧？嗱，呢啲咪就系共产政权俾到我哋嘅白色恐怖咯。啊，咁啊呢个啊李仪啊就话喂李柱铭呢一个反民主方案究竟系好事定坏事咧？会唔会今次我哋一窝蜂咁啊对民主派对李柱铭嘅压力，跟住令到佢收起呢一个嘅方案，会唔会成为咗未来系争取更民主嘅方案成为好事咧？咁不如我哋听下。李儀怎麼說好嗎？ 李儀在今天的《蘋果日報》評論標題是反民主方案能否讓壞事變好事，內文是這樣的，2009年當變相公投剛剛提出來的時候，而民主黨還在這裡猶豫是否參與的時候，民主黨的創黨主席李柱銘提出了一個重要理念，我们要摆民主行头，各党第二。可惜这个理念没有被司徒华影响下的民主党接受，导致日后因五区公投和中共的政改谈判而造成泛民分裂。但是将政党的利益放在前，定是将民主放在前，仍是很多泛民政党经常陷入天人交战的问题。马丁错误方案的提出和收回可以是坏事变好事，因为它可以让支持香港民主政党和市民再一次认真审视马丁四年前提出的民主行头各党第二的原则，以及可以即使是曾经如此坚持的民主之父亦都会有心灵疲倦而踏错步交错脚的时候。民主行头各党第二道理清楚易明，争取民主要争的就是建立一个民主体制，而不是一个人一个党获胜掌权。如果香港实行真普选，经过真正的民主提名，再由全港市民投票产生的行政长官，我们绝对不会介意选出梁振英或者是陈水扁。 如果是一个经由筛选而非民主提名程序而再让市民投票产生的行政长官，这样即使是马丁、昂山素基当选亦都不值得恭喜。民主行头各党第二的意思就是要建立制度为优先，全党所信奉所坚持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就放在前面，是指导行为的优先准则，而党的利益甚至是党的权费就放在后面。凡事都是要考虑政治理念、公义、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观，而不是党的利益。倘若将党的利益放在前面再考虑，这样坦白讲，民主派就根本没有资格要求中共平反六四，因为中共不平反六四正正就是出于党的利益、党的存亡的考虑。然而现实政治是会不断发生政党利益抵触所信奉的理念以至抵触公义的事，在这种情势下，政党往往会为了政党的利益而放弃对政治理念以及公义的坚持。长此下去，当初抱有理想的政党就会脱变成党的利益至上，实际上党领导层利益至上而罔顾公义和理想的集团，这种变化和黑社会没有分别。故此就有人说，党这个字是由上黑组成，党即是上黑。如果一个党将党的政治或者经济利益放在前面，可以将建立民主制度、彻底民主理念妥协，这样这个党再不是代表人民的政党，在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逐年下降的情况底下，作为反对派的泛民政党的支持度理应上升，但是近年却不升反降。除了竞争对手有中共背景、有财力、有组织这些因素之外，不能够否认的是各个泛民政党都有各党行头民主第二的趋向。如果通过这一次事件能够使所有泛民政党认真地反思，这几年来有没有经常守住民主行头各党第二的准则，还是经常将党的利益放在前面，这样坏事就能转化为好事。中共喉舌宣传由这件事导致泛民进一步分裂就不会出现了。 好，民主行头过党第二，这里呢嗱，林伯，我有少少即系我自己个人作为创党党员嘅民主党内部一啲即系过去一啲嘅观感。 系 你而一开始讲咧，就话即系2009年当时啊，马丁提出呢、这个，我哋要将民主行头过党第二。不过可惜当年咧就未能够获得有司徒华影响好深。的民主党接受这个五区公投、嗯、我认为这个分析呢就只是对一半， 另一半是什么呢、 不对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呢马丁呢其实是一个过去由始至终呢民主行头过党第二，他不嬲都是这样讲的，即是他由创党那天开始每一次的党员大会呢他差不多都有类似这些这样的意识的呢啲咁嘅態度嘅，同埋呢啲理念嘅，所以呢個佢即係唔係話即係2009年突然間咁，即係因為變相公投佢特別要講。 係 2009年距離啊華叔逝世咧就年齡嘅啫。你問我咧，我嘅理解啊，我作為當時嘅民主黨中常委咧，其實華叔已經係好少參與我哋嘅核心嘅討論。 係 佢已經退咗落嚟。但当然外界会觉得哇华叔都好似好有影响力、哦、因为我哋民主党内部有一啲人呢佢想一啲议案通过呢或者喺党里面通过呢佢会摆华叔上台囉。 是 用华叔嘅名义囉。所以好多时候华叔嘅屋企呢係我哋众人呢左中右啊。当你想攞华叔嘅 blessing, 祝福嘅时候呢就分别呢就上去华叔个屋企游说啦。咁、啊、所以呢华叔屋企个看更呢就有时我哋最记得有一次呢我哋讲最低工资。你知华叔系公运出身，咁我哋梗系同陶君衡啊当时嘅陈伟业等人呢第一时间就梗系想上去华叔度攞到佢嘅祝福啦。咁啊华叔屋企嘅看更呢就话诶、欸、啊 边个嚟咗啦。 李永達、善仲佳的酒杯都拿了<笑> 我覺得仍然是離不開老人和資深議員那種強人政治的文化，所以為什麼張李陽集團、劉慧卿強勢這一類，我覺得在香港的民主黨仍然是有一種這樣的離慢的氣氛，其實不是香港人之福。 於是我又覺得李怡最後的結論就是經此一次，究竟我們能否好像馬丁所說民主行頭過黨第二呢？我自己覺得對著這個民主黨，雖然我仍然是說我們沒有分裂的條件，不過將這個社論配合今天同一版位A6大標題預算案辯論 恐影響民生，泛民不拉布，因為社民連表明會狂提修訂。民主黨的善仲佳貴為副主席，我不說是他說的，你以為是政府說的這幾句，我們就不參與拉布了，因為到時如果拉布的話，部分涉及低下層市民生計的延續性開支受到影響， 到時不止公務員，立法會都沒有糧出，連綜援、政府給低下層和有需要市民的各種津貼，政府都沒有錢給，影響很大。又是將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反眼前利益。這不單止是將自己眼前的利益，你簡直就是不明白什麼叫拉布，我拉布就是想給這些壓力，給這個無良的政府，就是要你和他有機可乘。 你只是得預算案有這個能力的，立法會議員 你沒有提案權， 你沒有對政府監察的有實質的權， 你現在就只有預算案投票反對投票， 這個預算案， 你現在立法會被人閹割了，唯一剩下來就是預算案投反對票來逼政府做一些好事，大佬。 歷史上有沒有贏過的？ 頂你個肺， 我真的不說粗口都不行。 我想告訴大家，這個立法會不該，泛民議員是沒有分裂的條件，但你不要說這些東西，我們覺得這個立法會在做什麼，你知不知道立法會三大功能，一就是監察政府，二就是提案權，你這兩者已經被人廢了，因為有分組點票，有私人討案是要特首同意，你現在唯有就是預算案來去， 由預算案來逼政府做一些好事，你就說因為怕影響民生，於是我們不拉布，這就是當年我為什麼我支持拉布，我不是支持黃毓民，都是這樣的原因。你是可以泛民團結的拉布，令到當日那個立法會員的替補機制的不民主，逼到政府做好，你們不去做，現在還這樣說。 在拉布這件事上，阿富你必須承認的有很多市民真的不知道竅妙在哪裏，就是因為主流傳媒不說。於是他就說就給這個親建制派也好，就說你浪費了你的公帑，你就是給那些黃國興寫大字，你無線新聞不斷寫，日以繼日。 你大哥，你主流傳媒不說，你那些垃圾議員自己泛民那些人又不敢出來說， 說來說去就是惡言惡相的黃毓民，人們說你這麼惡，當然啦，他那次是惡得有道理，雖然我不是每次幫他，他是惡得有道理，但是那些人就扭曲他，看他的樣子多惡，搞壞香港啦，教壞小孩啦。 你就是主流传媒不会教育，你不会批判，你只是帮政府帮建制，所以你泛民都是讲这些事，你就小骂大帮忙，我生气就生气这样，我觉得议员有一件事很重要，你要能言善辩，能够很精简很复杂的问题讲清讲错，如果讲不清楚呢， 他就是不稱職了，不是的，林伯你這件事又是不公道，你如果他講得多清楚，你主流傳媒都不會播出來的，人根本不是個個開工，難道個部委你立法會聽你講話，不是這樣的嘛，主流傳媒你就要將一些新聞，將議員的講話，但我們不要教人怎麼做新聞，那就叫來D100講咯， 他們自己可以上YouTube，自己有他的blog咯，在今天的情況，如果依靠這個主流傳媒， 我支持你一半，我只是想告訴大家，就是不要相信主流傳媒，所以就要來聽D100，所以當時DBC也有播一下拉布，DBC前是之前的，我自己在立法會講拉布，那個YouTube，我告訴你，我今天才跟大家講，我最 click得最多那段就是人家就說因為是有線的新聞，被人刪除的時候的click率已經去到28萬，那段拉布十幾分鐘，但是在一個星期後，一個星期後沒有了那段，但是有些人將它再不是用有線的再弄回去，現在還有的看到，現在已經去到8萬多，我那段有30-40萬人聽過，有很多個comment，但是你要想想，喂，你這些YouTube是現在是多了人聽， 但是如果配合主流傳媒是聰明的，你不要自己自以為你這些就是自毀長城，你日後20年、30年搞到我的學生連六四館都不敢入，就是這樣的結果，說回主流，翌日不懂的了，他說買六合彩啊， 連那些談判代表都是的，那些資方代表原來射王去投注，我覺得下個星期的財政預算案我再一次很失望，對公民黨和民主黨不參與這個拉布我真的很失望，他們經常覺得拉布是最後關頭的武器， 譬如23條 我覺得你在財政預算案裏面，什麼叫政治？政治就是一個談判，就是妥協。你以為政府知道你這麼多拉布，現在已經說明了，曾鈺成想剪布都剪到手軟了，因為400多項修訂，剪都剪到他起泡，那你就應該用這件事來攤開跟政府講數。 會不會又是太早將底線暴露給人知道呢？我使不使告訴你，我拉不拉布，掛你屁事，你要提修訂的嘛，你不修訂你拉不到布，你早根據議事規則你早的嘛，我只是覺得你現在的泛民就應該將這件事成為了現在同，你可以大條道理，我同你，你以為財政預算案只是講財政預算案嗎？當然這裡是啦， 但你作為泛民，我現在這個財政預算案這樣拉布，你政府不想我拉低你，令到你影響民生和影響出不了糧嘛，是不是？好，其他方面你有沒有什麼給我們先？喂，這個是政治，政治就有交易，我不覺得有問題，不過你要在陽光政策底下，你泛民擺明就是說我現在要在很多的政策上面， 你在政府的用財方面，你政府的普選方案方面，你不要再那麼硬正了，我麻煩你政府要讓步，你不讓步就跟你拉，就是這樣才換取你現在少有僅有的財政預算案反對政府的能力，就是在這裏，你都不做的話，正如好像上次的替補機制，就是在政府的法案裏面你要做事，因為政府的法案就是 不是分組點票的，而且你可以有拉布的，我請泛民那些諸君，麻煩你林清林楚，你不要因人廢事，不要以為長毛或者陳偉業、黃毓民，你可能對個人有很多意見， 你不要因人廢事，你看件事能否逼到政府做事。你 但是大班已經批評過了，就說將那些是數以百億的錢撥去那裡，這裡你根本是令到將來立法會很難監察到的嘛。 是不是就是很多嘢呢，即係其实即係我真係唔好明你善眾皆知流即係頭先讲一堆说话，我以为係即係佢当然呢恨都恨做财政司司长啦，佢恨到发 你助手咋係嘛， 佢恨到发开口梦都要做啦，佢开口梦发口梦都要入政府嘅善眾皆呢个人，就我话俾你听唔好话我得罪啊、不过我真系无谓闹咁多啦。总之我对民主党中人呢，我希望即系爱之深责之切，我都系想佢哋做返啲好嘢。一日即系啱啱讲完冇几耐话大家要团结，你就唔好咁样，你就应该拉埋佢哋讲喂个拉布有啲咩部署，同政府咩有啲咩嘅迫使佢有啲咩嘅妥协。系咪你就唔好一下子嘣一声就我唔拉布。你咁样咪即系政府咪即系知道你哋都你自己都分裂。你自己分裂到，於是乎政府怕你咩？怕你有牙吓，怕你咬我食啊！呢个世界就系咁啫嘛，永远都系讲你嘅咩实力，你要睇下你自己咩定位。立法会有唯一一个你能够反对嘅就系呢条预算案嘅每年嘅预算案，你其他嘢根本已经冇可能噶啦，你唔可以有自己嘅提案权，因为私人草案要特首嘅书面。嘅同意 啊、 你食米田共啦，你唔使諗啦，係咪監察政府平时咁嘅事務委员会噏完就大家炮囉柚又走又飲紅酒，冇約束力嘅议案又冇人会报，十几廿个修订都冇意思啦。你立法会要话俾人听你要做啲嘢係有作用嘅，你对你而家係反对派嚟㗎嘛，大佬咩叫反对派呀、啊、諗吧。反对派梗系喂你政，而且呢个政府你真系好多嘢系做得唔啱啊嘛！你反对派就要逼政府做翻好佢啊嘛！你点逼佢啫？佢真系惊佢先会改噶嘛，大佬！ 反对派咧，俾人讲得好似系样都系咧，就系话执政者唔啱咁样系嘛？但系你个如果你系啊，今天嘅泛民就系未有资格、未有能力可以做执政党噶嘛，系嘛？ 嗱，即系咁讲，一个成熟嘅民主社会咧，人民系唔惊你。个反对派搞乱个政府嘅，因为佢哋都要自己日后你反对得界个极端，你攞唔到票噶嘛，你唔好以，所以呢个香港最惨就系到喉唔到肺，半桶水。呢班反对派就地区直选嘅，嗰啲功能界别嘅永远就拖住佢哋后腿，又唔可能有执政，于是乎佢哋就有票冇权。有票冇权最大嘅问题系咩？噏得出咪噏咯，啊！反对乜咪反对，因为日后佢冇机会，即系十世都唔觉得有机会执政啊嘛。于是乎佢噏啲嘢咧，你都唔知佢行唔行得通嘅，啊！但系佢又唔理你行唔行得通，总言之就啱听咁就噏噶啦咁。你呢个咪就系半后半，你民主成熟嘅民主社会，你美国嘅民主党、共和党两边。那个反对党呢，他反对得来呢，喂，如果日后真的他上台，你反对当日讲嘢，你要成事，你要做，你不得个反对。但你香港不是嘛，所以香港不是半桶水。 喝啖水先，不要那么怒气。我想问下你啦，今日呢有个话题，其实我都觉得想可以倾下的，但都是几分钟两分钟。但那个私费调高对市民好又不好呢，真的喂，加成六七成的好劲的啊。 我有利益冲突啦、你呢个就同大班讲，大班一定就同你瞓到尾啦、一定话拖咗几只牛，系嘛？啲农夫拖晒咧，俾律师拖只牛，我话唔系单止系牛添啦，坦克车啊、劳斯莱斯啊、飞机大炮啊，有几贵嘢都俾律师拖晒啦。 系， 即系嗱，香港咧律师费咧就系、是、一个问题。 系， 但系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是、法律援助嘅问题。系，你问我。香港的法律援助呢 离谱咯， 完全那个资产， 你稍有少少资产你冇机会申请 嘅 啫。 咁呢个就系香港好多人攞唔到公义嘅原因， 望而却步嘅。 喂，讲好耐话嗰个咁样嘅审，嗰、那个呢个系诶法援署系要去检讨噶，检讨成点啫？吓， 检讨咪每次加啲，每次加啲，咪加极都加得唔，令到你都系边个够胆打官司啊？ 一两年前我记得好似做过一个嘅简单嘅系诶，好似咁请人去做顾问， 而家 交个报告出嚟， 人生伤亡， 想独立噶嘛 ？Personal injuries 呢、啊、一类嘅咧，净系得呢一样啫。有一种叫分担费，你要肯，如果你嘅资产是可动用资产是不过100万呢，你如果有即人生的伤亡或者工伤呢都可以得到法律援助，但是只限这一样，其他还有很多东西的嘛，这个世界还有很多譬如跟大财团的官司，不是跟人生伤亡，可能是合约、啊、可能其他方面，是吧，但是你都不肯去帮，仍然是维持在即如果没有记错、啊、即47万啊！嗰、那个财政，嗰、那个嘅可动用资产，喂，大佬几廿万而家系乜嘢啊？谂吧，系嘛？你话如果一个人冇几廿万资产，流动资产，佢过唔到世啦，系嘛？咁而家真系好少人先能够得到法律援助，咁嘅话咧，香港嘅公义咧系遥遥都得唔到一个好好嘅保障，所以喺律师费系要探讨，法律援助。都是要谈， 更加要改革、啊、 所以呢 法援 你同大班讲呢、啊、我想他有牌同你闹一起谈、啊、星期一你再去啦，我就十急自由风，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